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展示年轻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张厂长自己这个主办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楚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活力982博虎点秋香也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又特别文静的小妹妹，来有请她给我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播音主持本科班的丁文静。 这个自我介绍很文静，可以说 非常文静 规范。对， 本人可能没有那么文静。 本人性格是什么样的？是跟文静截然相反吗？ 也没有截然相反，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的人会叫我丁哥。 啊， 丁哥， 对， 这么霸气， 天，对， 听起来非常霸气。 我比较可能比较体贴，比较居家。然后 那应该叫丁妈呀。 然后他们就这两天开始给我叫丁老师。 哦，为什么呢？ 就 教大家干什么呢？就是学习吗？ 不，生活。 哦， 对， 如何打理生活？ 就是，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生活过得特别糙。我觉得要过得细致一点。 哇塞，我非常非常欣赏这样的女孩子。 因为楚嫣可能平时生活中不是一个很细致的姑娘。 需要向你请教一下，就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大学生活当中，你会给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同学们有些什么样生活上的小建议？就比如说拿我们这个共同的生活的环境寝室来说，你会有什么样的小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我室友吧，他就经常东西乱放，然后地下就比如说吃完外卖他不会立马丢掉，就会就是满地都是那种。然后我就会说他，你怎么还不丢，赶快把这个丢掉。就是地下有的时候会特别乱，然后他不太喜欢收拾吧，我觉得还是要勤收拾，要不然就会越积越多。 你们宿舍会不会定一个就是那种章程，比如说社规？ 我们宿舍是有的，但是从立起那天开始从来没有一天实行过。 那我这东西， 我们只是就是热度不到三天，三天以后之后大家都该什么样什么样。 但是特别需要，我觉得特别需要像文静这样的 监督员， 监督员，然后来监督大家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看现在他是大二啊，就已经建立起来。我觉得可能大学四年，整个的宿舍会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这个洁净哈，这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也依然学习起来，特别是艾特一下我，我的宿舍简直了，不忍心看，你知道，每次看了之后， 是不是进门之后走不进去，得飞进去才能呀？ 是，脚就是点着像芭蕾舞。 没有落脚的地方。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下文静，就是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你是播音系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小师妹嘛，你平常你最喜欢做的校园生活是什么呢？有一些什么业余活动特别喜欢做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宅的人，就是比如说有工作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完成工作，然后完成平时的学习的那些生活，然后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有点放松吧，就喜欢看看手机，看一看那些微博啊，刷刷微博，看一看那些美妆博主的推荐，然后还有还有给就是有一个小红书 APP 也特别好，然后也会看一些这些类似的，就是类似于微博上啊这些推荐。 女神实力推荐啊。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 的节目。 对。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花田老马给我们啊，这不是送来的礼物，是送来了几个小太阳哈，希望就是今天的你的阳光也能照亮我们整个直播间啊，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文静啊也是一个怎么说，很有话题，很有特点，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希望大家在听我们的广播的同时，也打开大家的这个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现场的这个直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颜值超高的嘉宾，当然主持人颜值也不赖啊。 我们也特别期待您能够积极和我们互动，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天聊热起来啊。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刚刚也是聊了一下这个文静这个一些小标签吧，丁老师，丁哥，丁妈，其实都挺合适的。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爱好吧，就稍微显得没那么有尊严了。 对， 就是现在流行两个字嘛，叫猫奴。对不对，文静，你是不是也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猫奴？ 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吧，然后还是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小动物那种。然后看到冬天有的时候那些小猫会，因为冬天流浪猫嘛，它们很冷，就会趴到那个车的轮胎上。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你汽车一发动，它就会压到它。 对， 没错。所以 说再次要提醒一下， 再提醒了大家，因为冬天到了，很多流浪猫都没有就是居住的地方，它们可能会选择像这个汽车的排气管，它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有刚刚熄灭，还不是很冷的时候，会有热度，它会在这个排气管或者是轮胎上面进行休息。所以说，就提醒广大的有车的朋友们，在冬天出行的时候，可以 检查一下。 或者是先启动把这个车热一会儿之后，再选择这个开车出行。 对对对， 这样可以给这些流浪猫们提一个醒，让他们能够及时的离开。 对，好温暖啊！ 非常非常的温暖。 虽然说现场的直播间非常的热，但是依然内心是暖暖的啊。 对，没错。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是猫奴。 对， 确实，我觉得现在打开朋友圈， 哎呀， 满满的全是被晒猫和猫奴，还有咱们所谓的这个铲屎官所这个 萌翻了哈， 萌翻了。 对， 基本上每天都得有八条或者十条的猫信息。 对， 所以咱们今天就聊聊。 咱们今天还是先这样哈，既然说聊起猫，咱们为了吸引大家的兴趣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找了几个非常有特点的啊，非常的就是引人关注的几只猫，特别的有名儿。咱们先来看看哈，第一只猫咪啊，有故事了，这个智商啊那是相当的高了，会打麻将的喵星人啊。这个我至今都没学会。 其实我看到这照片我有点震惊。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平时我有时候我就是原先我有养猫嘛。然后养猫我总觉得猫的性格是非常的 傲娇 的，它很难去参加这种就是群体性的活动。 对， 所以我感觉这个猫还挺性格还不错，既然还能跟人一块儿打打麻将聊聊天儿。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第一只猫咪。那么第二只猫咪呢，这只猫咪呢就非常的被很多的人羡慕。 对， 为什么呢？它是女神身边的猫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冰冰啊，冰冰女神他们家的这只猫咪啊，颜值非常的高啊，小胖脸儿。这只猫我这个它有什么学名，文静知道这个猫 好像是叫波斯猫。 波斯猫啊， 它好像 是 叫， 这个、 是据我所知，它好像是叫，它叫加菲猫， 哦、 它是白色的加菲猫，嗯、因为咱们比较熟悉的是那个动画片里面的加菲猫嘛， 对对对， 它是那个黄白条的，但是它是个纯白色的加菲猫，因为可以看到它的脸比较大， 嗯， 比较扁， 对， 眼睛也很大， 自带蠢萌的这种气质， 非常可爱、 嗯， 但是真的好羡慕它呀， 嗯、 能够天 天每 天 都能跟女神合影， 对，女神合影非常幸福， 然后躺在女神的怀里， 是， 没错， 嗯，我们刚才看到两只非常有特点的猫咪啊，非常的可爱，想。捏一捏、 嗯、 搂在怀里。哎，文静，你养的猫、嗯、你有没有养猫呢？ 因为我妈妈一直她特别特别爱干净、 嗯、 然后不让我养任何小动物。 哎，那你接触猫是从哪里接触？ 嗯，主要是会有一些猫的主题咖啡馆，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家里养的猫。 嗯 嗯， 哎，那你平时就是这个见到小猫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 我会就是立马去摸它，想要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柔软。 嗯， 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因为我们家也是， 对， 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养过猫、 嗯、 但是之后呢，自从那只猫就是它去世了之后再也没有养过、 嗯、 我就想如果以后我有一个房子，我一定要养好多只猫，因为我觉得猫比狗好养。好在哪儿？它非常的爱干净， 对、 嗯、 而且它不用遛， 对， 它在家里面它可以自己的生活， 嗯， 它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出门要五天都不回来、 嗯、 你就给它弄好猫食， 对， 把这个猫食准备足够好，它就会自己去吃， 还有这个 对、 嗯、足够的猫砂， 对、 嗯、 它都可以自己的清理自己的粪便，都非常的方便、 嗯、 特别适合上班族养的一个猫。 对， 嗯， 嗯，对，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这个养猫咪的一些经历哈、 嗯、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有好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养猫或者说喜欢猫的经历的话，也及时跟我们进行分享啊。今天我们文静虽然说家里现在目前没有养猫，但是对待猫咪的这些经验还是很足的，大家可以取取经啊。 嗯， 好，我们刚刚也是聊了一下这个养猫咪的一些经历啊、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可爱的猫咪啊究竟做出哪些让人觉得萌翻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这个猫咪简直太漂亮了哈， 太可爱了， 对，就是又白然后又萌然后还很活泼，嗯，这样的猫咪谁不喜欢呢？ 就是， 嗯， 而且我觉得猫有个特别好的性格，就是有个特别引，就是比那个就是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加吸引人的性格，就是它很 爱 亲近人， 很粘人、 哦、很粘人， 对， 是吗？ 对， 嗯， 你们觉得猫粘人吗？ 我觉得还蛮粘人的，可能是我接触的那个猫比较粘人， 可能我接触到的猫都是比较高贵冷艳的 可能它就是分人吧 对，就是如果你跟这个小猫混熟了、 嗯、 它了解你了，它就会趴在你身上睡觉呀，它就会非常的感觉 嗯安全，非常的贴切、嗯 嗯、对，而且 那是猫的性格不一样， 嗯 对 吧， 猫的性格不一样， 对， 然后但是呢猫虽然是性格它是有可能会比较自己比较就是高傲的、 嗯、 也有可能比较合群的、 嗯、 但是我感觉大家对于猫还有狗之间的容忍度往往都会比就是猫要比狗要高一些， 对， 容忍度，嗯， 因为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哈，说喜欢养猫还是养狗其实能够区分一个人的不同的性格，比如说爱养狗的人，我就是偏向于养狗的人，是喜欢被照顾的，如果养猫的话是喜欢照顾别人 的， 对，可能有这么一个说法，究竟科学不科学，我觉得其实就大家听着是个乐哈、 嗯、 来，我其实想问一下文静，你如果说让你有一天你妈突然应允你养猫了、 嗯、 你会选择哪个品种？这就比较就是专业了哈，有没有说盯准哪个猫？ 没有，我就是会养那种小小的然后比较可爱的那种、 哦、 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养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没有计较， 知足了， 对对对、嗯、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来，那今天啊就是为了提前提前不能说庆祝哈、啊、就提前能够预感一下、 嗯、 预测一下你将来要养猫，咱们今天还是给你推荐两款猫， 好 不好？ 好好， 来，第一款也是给大家安利的哈，这只猫啊叫布偶猫，哎呀，这个猫咪颜值是就是猫界的公主和王子的那种。 据我所知，布偶猫在所有的众猫当中是猫中贵族， 那对， 就是猫中王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眼睛是蓝蓝的， 蓝蓝的， 嗯，而且这个它的 这个毛啊，就是白色居多，然后还有一些棕色的，而且是对称分布的啊，就感觉确实很漂亮。 嗯， 好像是网上很多的朋友说，就是被他的颜值所吸引，觉得这颜值比人的颜值都高， 大眼睛小脸儿， 是， 嗯， 对，非常可爱， 这个比例也是很神奇了哈。 嗯， 来，接 下 来下 一只猫呢？ 哎，这 个 猫可爱了， 经常更可爱的。就可以说是网红猫， 这只猫 出镜率最高的一只猫。 这只猫经常被当作表情包，就是震惊、 惊呆了。 看看你在干什么啊？就 英国短毛猫 是， 嗯， 这个猫也是现在很多的，就是宠猫一族的首选。嗯， 对，据我所知，这个猫的性格特别友善， 嗯， 而且呢，它非常的容易饲养，就是自己的生活能力很强， 好养活。 对，好养活。 嗯，对，这个可能就不太高。嗯，比较粘人了吧。 嗯， 来第三种，哎，你们俩刚才提到了哈，波斯猫啊，想起了一首歌， 波斯猫眯着它的双眼， 波斯猫踮着它的脚尖啊， 特别神秘，一只来自异域的波斯猫。 嗯，是， 大家可以看，就波斯猫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两只眼的颜色不一样。 嗯， 啊，一只是蓝色，一只是绿色的。 对，这只猫是比较，就是可能是贵族了吧。 嗯， 来看完这个推荐之后，想养哪只还是都想养？ 我觉得要不就那个英短吧。 英短哈， 对， 你看看来你比较喜欢宝， 它比较 实， 它比较实用性，它觉得应该比较好养， 还可以跟我多来几张自拍，然后炫炫朋友圈。嗯， 对，它可能就是因此就火了啊。是我们刚才为大家推荐了三款猫，如果大家说，哎，其实猫的品种，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小视频简介，好像有几百种。 对， 根本就分不清了。嗯，但是好多猫，好像我有一个朋友，咱们的班的同学养了一只，就是好像是秃的， 嗯， 就是没有毛， 啊， 那个猫， 无毛猫， 那个猫其实看起来有稍微有点怕怕的， 对， 有点吓人。嗯，但是那个猫好像说是也是性格也非常好， 对， 就跟它的这个外形和性格有个强烈的反差， 对， 可能会更招人喜欢。我喜欢这样的性格的猫。 对，那希望大家今天啊，就是有养猫这个心愿的啊，以后能够养猫成功啊，正式成为猫奴一族啊。 嗯， 好。 还有一个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嗯， 就是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文静， 嗯， 你有没有设想过你以后如果养了一只猫，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一方面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让我非常的想回家。 嗯， 就是每天都想要见到它，抱着它。再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知道猫它特别喜欢喝别人的水。 嗯， 就是因为它非常爱干净嘛，比如说你给它准备好了水之后它不会喝，它会喝我杯子里的水。 嗯， 还会喝马桶里的水，就会直接跳到马桶里。然后我之前看到朋友圈有一个人发说，只要我一打开这个马桶盖没有盖上的话，这个猫它就会立马跳到马桶里，一天要给它洗800次澡，每天都要洗很多澡，它总是往马桶里跳， 非常成功。 嗯，对，就是可能它一方面就是可以丰富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要不停的去照顾它。 嗯嗯，张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以后有一只猫，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变化？ 我不可能会有猫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对猫有阴影啊。因为就是我们邻居家，他家养了3只猫，然后那个猫啊，它有那个爪子，然后在他们家就是那个沙发上划了很多的划痕，所以我从小就对猫有一点阴影， 有点阴影是吗？ 对，所以我现在看到猫，可能见到狗狗，我可能会主动想去逗逗它，但是我看到猫咪的话，我会 可能会避而远之。 对， 我就想，如果以后我要有一只猫的话，我觉得它能够就是特别提升一个我一个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个， 必须要干净， 对， 不然你这个猫咪就嫌弃你了。 对，一定就是我觉得如果养猫的话，我肯定每天回去都会把我的家从心头到尾收拾 一遍。 嗯，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我居住了，我还有我的猫咪。 嗯， 我的猫咪它可能会看不惯， 猫咪才是主人。 对，猫咪才是主人。而我只能成为一个奴隶。 好，我觉得干这是俯首称臣啊，就是甘愿的。 对， 大家其实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都把猫咪称为主人啊，因为太可爱了哈。 嗯， 就每天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能把自己的生活的品质能够变得更加勤奋一些，是不是？ 嗯， 嗯，好，我们今天啊，其实聊了一些猫咪的事情，还有一个猫咪，我们刚才都说了，很好玩，很好看啊，确实有很多的带来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乐趣。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猫咪啊，该怎么养？ 嗯， 哎，其实想养好啊，也是需要一定技能和知识的。 对， 嗯，今天是不是咱们仨要给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没错。 嗯， 那咱们先来问问我们的文静吧。 嗯， 给大家一点小贴士。 嗯， 新手到底如何正确的来养猫呢？ 嗯，我觉得首先要准备它适合它的猫粮。 嗯， 然后要准备就是它喜欢的猫砂。 嗯， 要不然它可能会不喜欢，然后就 会 故意的 对 撒在外面。 对。 嗯， 好。那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如果养猫的话，身体健康方面是特别重要的点。 对， 就是你要在养猫之前一定要给它做好驱虫还有疫苗等等方面的一些安全保障。 嗯，好像听说在这个猫咪四个月的时候要去打一个疫苗。 嗯， 啊，其实也是为了你的主人还有你都好。嗯， 对， 嗯，其实说完这些，这是就是我们在养猫的之前的一些行为。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在网上也是搜寻到了一张图啊，这张图也是介绍了一下说大家应该怎么喂猫啊。你看分别介绍说，一个月大的时候我们要喝这个猫奶粉啊，以这个两毫升为基础，两到三个小时要喂养一次。 嗯， 啊，两周大的时候要以四毫升为基础，啊，三周的时候要七毫升为基础，然后一个月大的时候十毫升为基础啊，这时候都是喂的是奶粉啊。 嗯， 那么在我们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五周大之后呢，可以啊到六周大的时候可以喂一些比较软的一些猫粮啊，泡软的水，泡过之后的啊，也是每五到六个小时喂一次。七周的时候到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喂一些就是妙鲜包啊什么之类的哈，啊，也是可能 就是猫咪的小零食。 对，嗯，然后到这个三个月大之后呢，就开始喂一些啊正宗的一些猫粮。哎，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肉肉，还有少许的这个妙鲜包等等啊。 嗯， 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 哇塞，看到这么多，真的是养猫真的非常讲究。它也是分粗养和细养这两种不同的养法的。 哎，我今天在微博上看了几组图片，就说这个萨摩耶分别养在就是比较精致的家庭和稍微的粗放一点的家庭的区别， 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状态。 这个狗子我都认不出来了。就本来是白毛哈，贵族血统，就走在街上特别的漂亮优雅哈，可是就是翻在地里泥里啊滚了之后，那个猫这个狗都不想要。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微博热搜，是一个老大爷，他逛菜市场就不想让他的萨摩耶变脏嘛。 嗯， 他把它放在自己身后的篮子里，然后就看到萨摩耶像一个小公主一样蹲在那个篮子里，特别的好玩。 是， 我觉得你们看到这些都还是比较蛮友善的。我看过一张图片，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老大爷在遛狗。 嗯， 然后他在河边遛狗，但是他他溜着溜着，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小狗子已经掉到了水里边，然后他就在水里面一边拉一个绳，然后那个狗在水里面游，他都全然不知。 人在河边走，狗在水中游。 对，狗子这回是喝饱了。 搞笑，我总感觉狗子跟猫相比，总是有一种特别幽默、特别就是被不重视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在。 对， 嗯， 说是最蠢的狗，我就想到了二哈，嗯，哈士奇啊，哈士奇经常不是就跟错主人了吗？就跟着跟着就跟错了， okay， 然后你一扭头发现，哎，这后面这是谁家的狗？然后哈士奇说，这时候才点起了头，哦，你不是我主人啊，就经常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猫咪相对来说就可能要精明和聪明一些。 对， 对，可能你要养它的话好像要注意很多的问题。 嗯， 对，我们现在看到花椒平台上海的蓝海的天空说，帅哥美女们你们好，你也好哈，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播后点秋香。今天啊，我们是请到的嘉宾是一个美女，我们的文静。今天我们是这个猫奴经验分享大会，刚刚说了一些养猫的一些技能 小提示。 对， 没错， 还有一个技能大家要掌握，那就是说猫咪的不同的表情和动作其实也代表了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需求啊。 嗯， 就跟这个婴儿是一个样子的。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漫画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你看看哈，有翘尾巴的表示友好啊，然后瘫下来啊，直接瘫在地上的是放松啊，然后这个在地上打滚的啊，这个肚皮朝上的是表示信任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尾巴竖起来，就是直勾勾的竖起来，就表示有点戒备啊，他可能在怀疑你是不是对他啊不太友善。 嗯，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大家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哎，我觉得这个 非常有趣， 这个嫌弃的这个特别搞笑。 嗯， 什么鬼给朕端走，特别形象。 对， 在最后一个 是朕的地盘啊，哦，等等， 傲娇的表情。 是， 嗯， 我们就看看大家已经爱猫咪爱狗狗都已经爱到什么地步了啊。 嗯， 表情包都是不断的哈。 嗯， 好，我们刚刚是聊了一下这个猫奴的分享大会，聊了很多啊。 嗯， 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如果养猫的话，也定期翻出这个博后点秋香的这一期啊。 对， 因为很多的经验我觉得确实是干货哈，啊，的确是值得好好的去学一下的。嗯，研究一下的。 对，而且咱们养猫养宠物确实是一个责任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 没错， 希望大家呢，嗯，能够慎重养宠物。 是， 如果把宠物接到家里之后呢，要精心照顾，花出时间，不光在这个身体上面要进行维护， 哎， 在精神上面也要多多陪伴我们的小小小的宠物。 是的， 让 他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你的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落点落得非常好啊，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冬天要来了啊，一定要在开车之前注意一下轮胎上还有这个排气管上有没有猫咪。 有没有猫咪？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文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宽快谈，了解一下文静哈。大家喜欢文静的，一定要拿起小本本，看看我们的女神喜欢什么样的哈。来， 好嘞，那咱们的快问快答马上开始啊。 哎，出门前会花多长时间照镜子？ 大概化妆的话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 还可以。来，第二个问题， 更喜欢吃吃吃还是买买买？ 还是买买买吧，吃吃吃会变胖的。 女孩子都爱买买买。 是。第三个问题，最欣赏的电影是哪一部？ 最欣赏的电影可能是前两天我看了《王牌特工二》，感觉还挺不错的， 挺有趣的啊。来，第四个问题， 第一次收到花给男生， 第一次收到花，第一次收到花 是 几 岁？ 去年吧，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七八岁吧， 对对，差不多。 来，最后一道问题，做过最酷的一件事是什么？ 做过最酷的一件事儿，这么想来，好像我干过很多事儿，还都挺酷的。 哎，是一个酷 girl 啊！ 啊， 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来发掘一下文静酷的一面。 对， 好，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还是要问一下文静，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给大家 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微博、微信、QQ 都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 公布一下我的微博吧。 好的， 我的微博是叫叮当的叮，然后后面就是我的名字文静，文化的文静是一个女一个清。 好的， 文静。 好，喜欢文静的大家一定要点击关注啊，可以跟我们的小姐姐进行私信，能不能成为一起养猫的好朋友，能不能树立坚固的友谊，就看今天了啊。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